让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分别的时候你挥动的手在风中，似乎一切都被我带走。多少次风风雨雨，我的身边总有你，虽然我从来不曾对你说起。多少年让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分别的时候你挥动的手在风中， 放手忍不住想跟着你逃，哪怕容颜就此苍老，哪怕岁月不再逍遥， 3880元起订，咨询电话8565260985652609。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， 一起带走，我不想分手，爱到最后。结束只能放开手，当爱情粉碎消散一瞬间，当彼此感情早已不妥协，不舍也不堪，不想也不见，只因